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83集，随州封侯。在皇帝身边待久了，见多了杀人不用刀的高手，梁芳自然也身手非凡。可梁公公又不认识唐帆，为什么会跟他过不去呢？因为他的干儿子尚明是东厂厂工，跟西厂汪直水火不容，而这个唐帆又跟汪直关系不错，听说还常常给他出主意，这样的人能顺便除掉当然是最好了。更何况梁公公也不是白干活，梁侍郎通过万首府提前给梁公公送了500两，一句话顶500两，这买卖真是值了。成化帝果然皱起眉头， 若果真如此，这唐范确实是用不得了。依元翁看，此人应该如何处置？ 不可否认，唐范这次为陛下进献了一大笔财物，功不可没，但他确实也必须为尹元化的死负上责任，功过相抵，臣以为可将他削职为民。 会不会太重了？ 有一便有二，只要他官职仍在，旁人就会以为这种坑害同僚的行为也不失为升迁之道，久而久之便容易带坏风气，更何况此人人品也不足以为官，陛下若是过意不去，可罢免他的官职，再另赐金银以示加冕，如此便功过持平了。 成化帝颔首， 也罢，元翁这是老成持国之言，就按你的意思办吧。 他本来也只是被这个案子挑起兴趣，兼之上回东宫案里唐范表现出色，使得成化帝对他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，但现在这个还不错的印象已经被万安和梁芳的一席话破坏了。皇帝不会对一个五品官员的去留投注过多的关切，寥寥数语便接过这篇，他又与万安说起别的事情。万安将一些内阁票拟出来的奏章呈上给皇帝汇报了一下，君臣二人沟通一番，皇帝随即将正事抛在一旁，问起自己更加感兴趣的事情，比如说如何以丹药助兴房中事。按照正常观念，身为一国宰相，此时便当挺身而出，大义凛然地劝谏皇帝不要沉迷这种淫邪方术，但万安却居然兴致勃勃地跟皇帝交流起来，两人志趣相投，聊了许久，离开的时候甚至还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。就连梁芳冷眼旁观，都觉得万安这个首辅当得实在是太不得体了。今日君臣交流的时间有些短，不过才半个时辰，皇帝便说累了，让万安先行告退。像往常那样，梁芳奉皇帝的命令送万安出了乾清宫，二人脚步放得有些慢。万安对梁芳笑道， 今日之事多谢公公了。 梁芳轻笑一声，倒是直白， 银火两气，元翁不必客气。 万安见前方迎面走来的一人，有点意外， 这人怎么又入宫了？ 瞧您这话说的，陛下素来看重镇抚使，这两天又对公侯墓内下面好奇得很呐，这不昨天问得不过瘾，今日继续呢。 难怪皇帝急着撵自己走，万安心想，不过他与随州没什么来往，之前对唐范下手只是受了梁侍郎之托。不一会儿 随州就已经跟着领路的内侍来到两人跟前。 见过首府大人，梁公公。 随州拱手道，他穿着一身华丽绣纹的飞鱼服，在阳光下金丝银线闪闪发亮，配上那副冷峻的表情，饶是万安也仿佛被他压了一头。万安下意识退了两步，然后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堂堂宰府竟然在一个五品千户面前后退，传出去不得笑死人。见随州和梁芳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万安轻咳一声，露出微微的笑容。 哦，原来是随镇抚使啊，这是准备进陛下呢。 是。 言简意赅，绝无半句废话。万安顿觉无趣，他最讨厌跟这种不知情识趣的木头人打交道，便笑道， 哦，那就快进去吧，别让陛下等久了。 随州朝二人点点头，便大步朝乾清宫走去。那头陈化帝看到随州来了，竟比看到万安还要高兴几分。原因无他，皇帝乃是个大孝子，周太后喜欢随州，皇帝自然也跟着爱屋及乌，将随州视作娘家人。 来来，广川呐，坐。昨日听你说了那镇墓兽之后，朕就去翻阅典籍，还真就找到了你说的那种妖兽，它的名字叫水毁，对不对？ 臣对此知之不详，不过唐大人也是如此猜测的。 听到唐范的名字，成化帝似乎想起刚刚还跟万安讨论的事情，笑容微微一脸。 广川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有没有想过要什么奖赏啊？ 臣没有想过，但凭陛下做主。 正所谓喜欢一个人就看他哪儿哪儿都顺眼，成化帝现在就是这样，随州的寡言少语并不被他视作无礼，满朝上下溜须拍马的人多了去了，要是需要一个马屁精，成化帝何必对随州另眼相看呢？他喜欢的正是随州这一份干脆果决。成化帝就笑道， 你在镇抚司干得不错，回头朕与袁斌说一说，不要再让你挂千户衔了，直接升任镇抚使吧。不过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，算不上奖赏。这样吧，再封你一个伯爵如何？ 随州这才露出吃惊的神色，起身道， 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臣万万当不起。 你如何担不起了？国库如今没钱，朕正愁着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弄炼丹的钱呢，你送来的那笔财物正好解了朕的燃眉之急，可谓是立了大功。 随州嘴角一抽，他把巩侯墓的财物送过来可不是为了给皇帝炼丹的，可皇帝想要拿去干嘛，他又如何阻止得了？又听成化帝道， 你也不必惶恐，朕现在封给你的这个爵位呢是留爵，没有铁券，若是想要挣个世袭爵位，你日后就要努力了，太后与朕都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。 随州见成化帝笑盈盈地望着自己，知道皇帝主意已定，当下便也不再拒绝，先谢了恩，又道， 其实此行臣仅为副使，所作有限，许多事情多亏了唐郎中居中调度，若论功劳当是唐郎中居首功才是。 成化帝摆摆手， 唐范的事朕已经知道了，你不必多言，朕自有主意，朕另有一事要问你。 随州还不知道，在此之前成化帝已经对唐范的去向做出了决定，听了这话自然不好再追问下去，便道， 臣知无不言。 袁斌年事已高，朕有意让万通回去重掌锦衣卫， 你觉得如何？ 随州想起唐范先前说的话，不由暗叹他的先见之明，一边道： 陛下圣明，臣有个不情之请。 你说。 原指挥使历经两朝，忠心可嘉，臣甚为钦佩其为人。如今虽然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，但他先前坐镇锦衣卫两年有余，将上下打理妥当，纵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臣斗胆请陛下下旨，对原指挥使有所慰勉。 哎，你说的不错，袁斌确实忠心，反倒是父皇欠他粮多。 他议论起先帝，随州只能沉默，却听皇帝道： 朕确实应该对他有所表示，也当是这些年来对他的补偿。 随州拱手： 陛下英明。 都说人走茶凉，你与袁斌相处不过两年，如今他就要走了，你却肯为他说这番话，着实难得。 臣感佩袁大人对先帝一片赤诚，愿效仿之，以袁文治是先帝之心，是陛下。 成化帝闻言极为感动，走过来亲自扶起他。 好一个隋广川，朕是对你寄予厚望的，以你的能力，将来也必然会比袁斌做得更好。你的封号朕也想好了，便叫安定吧，愿你心怀忠义，安邦定国。 自巩县回来几日有余，朝廷迟迟没有下旨进行嘉奖封赏。唐范此时还不知道，随州今日进宫一趟就挣了个伯爵回来，他依旧像往常那样卯时就到了衙门。这阵子刑部各司的事情不多，陆同光甚至有事没事就过来串门，见唐范手里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情，不由好奇地问他到底在干什么。唐范便将自己有意将大明律里的疏漏之处整理出来，另外制定一套问刑条例，可以作为大明律的参考补充的事对他说了一下。陆同光听罢目瞪口呆之余，摇摇头道： 哎呀，润卿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咱们不过是小小的五品郎中罢了，即便像你这般前程无量，等升到部堂高官去，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再说了，你瞧瞧现在上头这些人，就算当上阁老尚书又如何，照样不还是尸位素餐吗？你有上进心自然是好事，只不过就算做成了，只怕也得不到重视啊。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找点事儿来做。陆同光坐近了些，压低声音道： 哎，这尹元化死了，梁侍郎没找你麻烦吗？ 暂时没有，你听到什么消息了？ 没有。你在刑部时间不长，可能还不晓得，梁侍郎对他这个学生啊，可真谈得上是关怀备至，估计比对自己亲儿子还好。现在出了这种事儿，他却毫无反应，这才反而蹊跷呢。 这年头，学生若是背叛老师，那是要受千夫所指，被一世骂名的。老师提携学生，不仅充当自己的助力，也是在为子孙后代做打算，称得上互利双赢。而且若是父亲提拔儿子，肯定会为人诟病，但老师照顾学生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是以在大明官场上，师生关系不亚于父子，甚至比父子还要亲密牢固。唐范闻言苦笑：梁侍郎早就已经把我当成张尚书的人了，就算尹元化还活着，梁侍郎也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。 是啊，若是张尚书不走就好了，他这一走，刑部都快成梁文华的一言堂了。 张莹原先在刑部虽然不怎么管事，但他终归是尚书，有他坐镇，梁文华再强势也不敢太过分。但现在张莹一走，那些原先不肯投靠梁文华又或者保持中立的官员，自然就要开始担心自己的以后了。像陆同光倒也罢了，他在刑部的存在感本来就不强，也没惹过梁文华，只要乖乖听话，别跟上司唱反调，人家自然不会对他怎么样。相比之下，唐范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。自他从巩县回来之后，所到之处接收到的目光全都是夹带着同情又或者幸灾乐祸的。上回唐范离开之前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人脉关系，随着张莹的调任又一次变得岌岌可危起来。如果说上次大家看他是新来的而心生排挤的话，那么这一次他们纯粹就是因为觉得唐范已经把梁侍郎往死里得罪了，下场肯定会很凄惨，所以不敢跟他走得太近。就算是彭义春和陆同光当着梁文华的面，也不敢表现得与唐范过于熟人。确切地说，如今唐大人额头上仿佛就贴着两个字，倒霉。二人正说着话，外头有司员敲门进来，对他们道： 两位大人，梁部堂请各司郎中员外郎前去议事。 陆同光与唐范相望一眼，前者问： 你可知道是为了何事啊？ 属下不知。 他与陆同光相熟，又多说了句： 不过瞧着梁部堂仿佛刚从内阁那边回来，许是内阁有什么公文要下发吧。 陆同光心下觉得没这么简单，但也不好多问，便笑着对他道谢。那司员还要去向其他各司传达消息，就匆匆走了。陆同光自嘲道： 该不会又来了什么棘手的案子要咱们忙活去吧？别部要么为了科举，要么就是为了经查，全都风风光光，来送礼求情的一溜排到外面去，唯独咱们刑部鬼神都不愿意进。 说不定真有什么好事呢。二人说说笑笑来到刑部的议事厅，却惊讶地发现往常本该姗姗来迟的梁侍郎此刻早已坐在那里。他们忙敛了笑容上前行礼： 不必多礼，先坐吧，等等其他人。 梁侍郎也是出乎寻常的和蔼，那目光落在唐范身上都快揉出水来了，连陆同光见了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。 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 没让他们等久，各司郎中与员外郎陆续到来，大家看到梁侍郎如此早到，都像唐范他们一样赶紧停止说笑，静悄悄地走到自己座位上坐下。尹元化死了，他的位置还没有人递补上来，所以河南清理司只来了唐范一个，其他各司都无一缺席。最后一个来的是右侍郎彭义春，他看见这场面显然也有些意外，没有多话，便走到右手坐下。梁侍郎见人来齐了，清清嗓子道： 今日让诸位来此是为了巩县之事。 齐刷刷的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都落在唐范身上。梁侍郎仿佛没有注意到大伙的反应，继续道： 前阵子唐郎中奉命前往巩县查清宋地灵被盗并村民无辜枉死一案，如今已经水落石出，只因宋陵之下又有一墓，经查明乃是春秋时巩侯墓穴，只因白莲教妖徒作祟，致使墓中异兽被放出，肆虐地方，为祸百姓，幸好得以铲除，又剿灭白莲教徒若干，此乃大功一件。 以陛下和内阁原本的意思，螳螂钟作为此行钦差，理应得到重赏。 此言一出，落在唐范身上的视线顿时又多了几分灼热，但也有些心思活泛的却及时捕捉到了梁侍郎话中的那两个字，原本。